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87回，西之真很快察觉到不对，隔着帘子开口唤他：“殿下，臣女的家不在这个方位。”“ 啊，我知道。” 季文宇嘴角挂着愉悦的笑容，淡淡道：“ 我在这附近有个庄子，此次前来便是为了取一件紧要东西。谢小姐稍安勿躁，我拿了东西便送你回去。” 怎么能不感到欢喜呢？便是他有个县主的身份又怎么样，被山贼掳掠过，如今又落到他手里，名声已然损毁，他倒要看看还有谁肯娶他。事到如今，只有自己能够证明他的清白，也只有自己愿意接下这个烂摊子。这么浅显直白的道理，他到底想明白没有？这些日子被谢之方千防万防的恼怒，听说谢家为他紧锣密鼓择婿的气恨，此时此刻听到他强作镇定却又透出几分惬意的嗓音，烟消云散，一扫而空了。谢之真又不是傻，自然明白季文瑜居心叵测，可他如今孤立无援，不好贸然和他撕破脸，只能巧妙周旋，尽可能的拖延时间。 也好，殿下办正事要紧， 他温顺地回应着，悄悄掀开车窗上挂着的布帘，查看四周情况。季文瑜带了五六名随从，方才和那伙歹人交手时，个个都身手不凡，这会儿远远地坠在车后，名为保护，实为看管，便是他从马车上跳下去，想来也逃不出他们的手掌心。马车走的是僻静小道，罕有人烟，偶尔有一两个樵夫经过，谢之真也不敢呼救，生怕牵连了无辜之人。他左思右想，将鬓间珠花钗环一一取下，只于一只嵌了宝石的金簪，在马车转弯时顺着窗户的缝隙悄悄掷到路边的草丛里，沿路留下标记。马车走走停停，像是在有意拖延时间，直至天色微微擦黑，方才停在一处安静的庄子跟前。季文瑜掀开车帘，递过一只骨节修长的手，含笑道：“ 谢小姐今日受了不少惊吓，又赶了许久的路，想必十分乏累，不如随我下车喝杯茶歇息片刻吧。” 谢之真摇了摇头：“ 多谢殿下好意，可是天色已然不早，殿下取过东西，咱们快些赶路吧。家中横遭变故，母亲若久许我不见，这会还不知道怎样担惊受怕呢。” 季文瑜定定看着他身上那身淡粉色的衣衫，一想到这样鲜亮的颜色是为另一个男人准备的，便觉得火气上涌。“ 这个好办，我派人给谢太傅送个消息，告知他你已被我从山贼手里救下，毫发无伤，也好叫他安心。” 他又往前递了递手，态度强硬：“ 谢小姐还走得动吗？你是想自己下来，还是由我抱着下来？” 眼看他就要跳上来钻进马车里，谢之真实在没办法，只好躲开他的触碰，从另一侧下了地，朝他盈盈扶了一扶。 既如此，还请殿下早些给我家里送信，如若殿下不方便，让我弟弟来接我也是一样的。”“ 这是自然。” 季文瑜招来一个手下，对他耳语了两句，做出副往谢府送信的假象，然后便引着谢之真往客房走。“ 谢小姐且随我来。” 入得房里，气氛越加暧昧。这间屋子空间逼仄，仅一桌两椅一床而已，床铺极为宽大，上面铺着大红的被褥和龙凤双枕，两侧还点着喜烛。几名丫鬟端上美酒佳肴，为季文瑜宽去外衣， 换了身松散些的便服，又来伺候谢之真。谢之真拒绝了他们的服侍，有些僵硬地站在季温瑜对面，垂头露出一段雪白的景象，美得令人目眩神迷。季温瑜挥腿下人，往他的方向走了两步，笑道： 谢小姐何必紧张，折腾了大半日，坐下来用些酒菜吧。 谢之真戒备地往后退，竭力保持镇定，抚了抚衣袖，轻声道： 不必了，臣女不饿也不累，殿下请自便。 连食水都不沾，当真是对他充满防备啊。季文瑜欣赏地看着他小兔子一般胆战心惊的模样，只觉说不出的可爱，有意逗弄他，又往前走了几步，将他逼进角落里，笑道： 哼，真娘，你在害怕什么？ 听他叫出自己的闺名，谢之真吃了一惊，后背贴上墙壁，声线紧绷。 殿下怎么知道臣女的名姓？臣女并不害怕殿下，只是觉得这样共处一室与理不合。 只要想打听，自然打听得出来。 季温瑜见他如临大敌的样子，干脆便将话挑明： 真娘，你今日是要去招提寺相看夫婿人选的吧？谁成想半路遭此不测，被山贼掳走，真是可怜可叹。那位夫人和公子见不到你，很快就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待消息在长安传开，你再想找什么如意郎君，只怕难如登天。事已至此，只有一招才能破局。 他抬手触碰他光洁美丽的脸，被他抗拒地躲过，也不勉强，转而摸了摸他乌云般的长发。 便是嫁与我为妻，你对我有救命之恩，如今我也救了你一回，咱们两相扯平了。 季温瑜颀长的身躯在烛火掩映下投射出阴影，将谢之真尽数笼罩下去。 实不相瞒，我对你一见钟情，因此并不打算计较你上一次的无礼，还可以许你正妃之位。你这么聪明，应该明白这是当下最好的选择，对不对？ 见他威逼利诱，图穷匕现，谢之真忍住后背发凉的恐惧，冷冷直视他银灰色的眼眸，轻轻道： 今日这一场闹剧全是殿下的设计吧？ 季温瑜有些意外地挑了挑眉，笑道： 真娘，你在说什么胡话？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